看演出了。 哎，那再说到今天，我们真的是在直播间当中特别的亮闪闪， 是 特别的星光熠熠， 而且看着特眼熟。 嗯，就是看着特别眼熟，感觉就昨天晚上刚看完他们的这个戏之后，今天就看到火的了，你知道吗？ 活蹦乱跳就来了哈， 活蹦乱跳就来了，而且非常漂亮，就是我都忍不住就一直盯着他们看，已经看了好几十分钟了。 哎呀，你说说，女生要是盯着女生看，那证明被看的这两位得多美。 哎，我们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如懿传》锁心的扮演者陈小云，欢迎小云。 大家好，我是《如懿传》锁心的扮演者，我是活的陈小云。 这个解释很到位啊、 哎！对，到位。我们再来请出《如懿传》阿若的扮演者曾一轩，欢迎一轩。 大家好，我是曾一轩，我也是活的曾一轩，但我不是阿若本若。 对，我觉得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得对两位美女表示感谢。为什么？中秋佳节都是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团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对不对？看着央视的这个中秋的晚会啊，品着月饼。但是今天放下这所有的一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一起过节，实属不易。谢谢二位美女，谢谢。 谢谢， 很荣幸，很荣幸。 而且我特别好奇，就是想让两位哈、以剧里面的角色能不能跟我们来这个说句中秋快乐，或者是用自己的语言去组织一下，然后希望大家伙去中秋快乐哈、因为两个人在剧里面的角色迥异， 那当然， 一个是自始至终的特别善良、特别忠于这个主的一个女孩哈、另外一个，哎呀，一会儿我们就说说这个阿若是吧？我估计你也有很多的心得，所以可以用剧中这个角色的这种感觉跟大家伙来说句中秋快乐哈， 好不好？ 好， 来， 那我先说， 好好， 祝各位主。中秋快乐，万事遂意。 好甜哦，声音、 真的是。 对， 这是我们锁心啊、刚才带来的一段，接下来是阿若。 那个阿若呢，前后期是有变化的啊，所以呢，我先说，祝各位主大喜大福，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这是阿若早期很 没黑化之前， 很会说话，很甜的。那到了后期呢？听说今儿是中秋了，还单着呢吧？凑合凑合，吃点月饼得了吧？啊！ 哇！哎呀，我告诉你，真的，你这个唱意太好了。两个人通过两句简单的话语，立马把角色的特点就带出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很准确。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聊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会给很多朋友不一样的感觉哈、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先来说一说，你像锁心的扮演者陈小云接触的这个角色，其实这个角色我们知道不好演，就从头到尾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变化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宫廷戏里面会发疯、会黑化、会画黑眼线，看我这个绕口令说呢，然后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变化。但是你看，锁心自始至终都很受大家欢迎，但是都很温若如水， 情绪很平缓。 对，我知道你私底下不是这样的女孩，对吧？ 对， 这个应该问我。 对，那我们在说剧之前，先八卦一下私底下什么性格。 私底下就是、其实不是，就是他呢，就是形象和平时说话的声音是软妹子的那种，会让人觉得他很有亲切感，第一次跟他见面就很想跟他做朋友。 对对对。 然后时间接触久了之后，发现其实他也很汉子的，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他跟我在一起说话，就是不太像那个平时那个软软糯糯的样子的。 其实扮演锁心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因为本身台词和这个情绪的起伏都是有限制的，就是在前期中期后期就用一点点的台词的变化去诠释这个角色，就只用一点点的小修饰这样子。 哎，第一开始导演就是找你演锁心这个角色吗？ 不是啊，他们一开始找了好多、但是他们都没时间。然后我就天天导演，我行。 导演说你就他吧，你就锁心吧，是不是？啊， 你不找我，你看现在到现在没人吧，天天吹风，然后就导演就同意了。 哎，但是你看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演员要试戏的嘛， 嗯， 就很多演员可能最开始，尤其像这种宫廷戏，都是试了个遍， 嗯， 什么邪恶的、奸诈的、黑化的，什么试了一遍，然后最后可能觉得导演觉得适合哪个角色就定哪个哈。导演之前没有说想让你演另外的角色吗？ 他有让我试过坏人，就是， 嗯， 反面角色。 嗯， 你试过阿若吗？ 你 没有， 一直看着阿若干嘛？ 但让我试过反面角色，就导演就试了一次，导演就不像，因为我。本身圆脸就是可能就是在人大固体的这个印象里，就是圆脸属于忠厚 老 实忠诚的那种的印象，然后导演说我有点挂正面人物的像， 嗯，然后好吧，他都看到 了。我不敢看逸轩说话，啊，他瞪我。 这逸轩为什么啊？这个眼神不对呀？难道你这内在有其他的含义啊？ 啊，挂了另外一类人的香吗？难道 这一类人，我其实也不是，就是分角色嘛，就是，我是当时导演就是让我去试阿若，然后我之前去试过妆，然后第一次去给导演试戏试阿若的戏的时候，我就留了一个心机，因为阿若前后期是有变化的，然后其他的人可能都是大家就试一段很长的戏，那我呢就多选了一段前后期有变化的戏就试了，然后导演就我后来问过导演，我说为什么会选我演阿若，他说我觉得你基本上是我想象里阿若的这个样子和你试戏那个欠儿欠儿的样子他说我觉得你还挺像我想象的阿若，然后导演也让我试了魏嫣婉，然后后来我问过他，我说你有想过让我演魏嫣婉吗，他说没有，我没想让你演，我说那你干嘛让我试呢，他说我想让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但后来还是觉得我觉得阿若合适。 导演还是眼睛挺准的，对不对？ 对，太深入人心了。就说啊，阿若到后期有一个黑化的过程嘛，我是开着弹幕在看这部剧嘛，我看就大家你也知道啊，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涨，你开弹幕了吗？ 我觉得开弹幕非常影响我 观剧， 所以我一般是先把一整集的戏看完之后，然后退回去看我自己的单场戏的弹幕，看大家是怎么骂我。 你还真敢看下去？哎，有好多演员不敢看，或者不想看。 我的这个，反正我每天都是在被骂，我已经习惯了。就像如果每天一个人接受赞美，说你真好，你真棒，可能你看多了习惯了。我是每天都是骂我，突然现在有一个来夸我的，我就觉得哎呦，这还挺特别的。 哎，那就证明大家挺在乎你的，对不对啊？关注你才会说你挑你的刺儿也好，或者说甚至是恨你骂你啊，对吧？ 这个角色还算挺有热度的，就经常会上热搜干嘛的。后来我总结了，就是因为大家恨他，就你骂一句我骂一句，大妈就是大家就全部都拱上去 了，热搜是吗？ 对对对， 爱之恨。爱之切恨之切嘛，对不对？ 哎，但现在我觉得弹幕也有意思哈，就可能这边骂着那个角色，那边还有人说哎呦这个不是演员，你们不要攻击演员本身。 对，现在很多粉丝大家还是挺理智的哈。 对， 就是喜欢这种就可能更复杂一些的角色。我听说这个小云是周迅的粉丝，忠诚的粉丝是吗？ 我也是。 是吧？ 是， 我们大概我们全组都是 三金影后。 对呀，啊，厉害了，对不对？和这样重量级的三金影后合作，那是不是会很有压力？当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讲，肯定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吧？ 对， 咱们两方面都说一说好不好啊？哎，第一，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样的状况，和他演第一场戏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吗？ 第一次见他就是我们剧本， 我比你见他见得早一点，我跟他一块去上历史课， 我是我们的那个剧本讨论会，然后就觉得迅姐很平易近人，很可爱。但其实真的就是扮上装扮之后，然后进入到拍摄的状态之后，哇，给我紧张的呀，说话都直发抖。 为啥呀？ 对，就是我还是头一次就是面对自己的偶像这么近距离的，然后又跟他，我们俩是有肢体接触的，因为我演他丫鬟嘛，就是他的手一定要我扶着他的手走路嘛，我的手就一直这样抖然后他就这样，别抖， 抖什么呀， 抖什么呀，你紧张我说话我也会紧张然后就开几句玩笑之后其实就好了，因为 就是也之前做很多准备，然后进入角色也很快。当我是索心，迅姐是如意的时候，我就不紧张了。 哦，我以为会更紧张，因为是自己的主嘛，对吧？手抖点也正常。 进入角色之后就好了。 是吧、嗯、那阿若呢？ 我还好，我是因为我在比小云可能要定，我要定的更早一些，然后所以我跟他们一块上了历史课、 哦、 但是当时上历史课大家坐着一排，我跟迅姐中间隔了五六个人，所以就也没有语言上的交流，就是大家打个招呼之类的。然后真正的有交流还是我们就主演在一起吃了饭，大家讨论角色、嗯、从午饭吃到晚饭吃到夜宵。 你说的是一天是吗？ 对， 同一天。我们就是那 他们是怎么那么瘦的呢？我很想知道呀。 这些主演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角色，其实氛围特别好、嗯、就是我讨论你的角色是什么样、嗯、你讨论大家都在参与这个。 对， 对。 然后就一从中午一直吃到了半夜，一顿饭吃到了半夜。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 就聊开了。 对、哦、所以其实我第一天跟迅姐拍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特别这种就觉得他是我的偶像，就我在演戏的时候会把他是周迅这件事情抛开。 对，进入角色之后就忘了。 对对对，所以还好没有很紧张的感觉，我反而会很兴奋， 是吧？很有挑战性。哎，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角度，从他身上又学到了一些什么吗？ 很多 很多、嗯、咱举一个例子吧。 就他很敬业。 嗯 嗯、对待他的这个角色的敬业程度超乎我的想象。 对 对、嗯、然后就是我们有一场戏是前一天被他背叛之后、 嗯、 然后呢如意哭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呢就是我们要进冷宫了。然后但这两场戏其实隔了半个月才拍、 嗯、 前一场戏是半个月前拍的，后一场戏是半个月后拍的。然后呢演员的状态其实就是哭完之后眼睛啊脸啊都稍微有点肿嘛、嗯、然后有一天呢就在拍第二场戏一大早，然后迅姐来就说，我就看她的脸好肿啊，她说因为我要接戏，前一天晚上我在皇跪了一晚上跟皇上哭诉，我第二天就是要保证我就是那个状态是接前一天晚上。 对对对。 但这中间隔了半个月实际上拍摄的现象，然后我就学来了。 哦，对，所以他结婚的时候， 对，其实 也 前一场 也 是分开拍， 所以他会哭，因为他是很容易过敏，他哭完之后眼袋非这个卧蚕 眼睛 非常大， 脸就是眼泪过、哦、眼泪流过的地方都会肿 啊， 眼泪过敏， 他是有很容易过敏的一个、 哦、过敏体质。 对，然后就是这样，眼睛脸蛋儿，这是眼泪流过的地方，嘴巴就是撅起来这样。 啊，这么厉害啊！ 嗯， 哦、啊，那是必须。过两天才能消肿还是说怎么样？ 因为它是两个场景，所以它就是分开拍了。分开拍了之后我就怕不够肿、嗯、然后前天晚上好像是灌了点酒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哭了一下， 然后第二天就肿了。 你早知道让我去打你，哭得更快。 我的天呀，好狠毒啊。 那咱俩会打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他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很多细节就很不容易，我们尤其看这样的剧哈，对，而现在观众越来越挑剔，尤其有了弹幕这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有好多无数双眼睛就盯着你，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嗯、然后他们就马上就说出来哈， 对，他一点都不留面子，你知道吗？他看到了什么就说到了什么。 嗯， 所以有的演员不敢看，我觉得你们敢看还是挺钦佩你们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因为其实观众的声音是最直观的，就还是你要去知道自己的问题，那观众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那既然我们一个戏呈现出来就是好的不好的声音，我们都应该去听去接受。 嗯， 我觉得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小云这个角色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毫无黑粉，就是我看无论是从弹幕上还是从各种话题讨论， 也不是就是黑粉，就是说 毫无反面声音， 就是因为我前期就是有，就前期的那个部分确实挺肿的，因为当时就是棚里拍，我也就过敏了，就天天吃过敏药，而且我在现场我没有吃过饭的，他们天天在现场吃饭给我庆。 你是 吃各种零食 怕胖是吗？ 对，我就是怕我知道那时候肿，我就想让自己稍微瘦一点。我迅姐都说从来没在现场看我吃过饭，她 还是肿，还肿的不行，就是因为就过敏药的原因。嗯， 对对对，吃了会过敏。 我跟他是反过来的，我的这个很多人说我这个我也是就无从解释，就是大因为我其实在戏里 拍摄周期很长， 对，非常长，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然后一开始拍的时候，我们是拍的《延禧宫》的内景，那个时候我还挺瘦的，他还挺圆的。然后到了横店之后，慢慢到冬天了，有时候冬天要拍淋雨的戏啊，干嘛就非常冷。一到冬天，大家也就控制不住会多吃， 对， 然后我就胖了。他后来冬天的时候就天天饿呀，干嘛就瘦了，然后就是中间我又瘦了又胖了，所以大家就会说，就是一胖嘛，就是两边就长肉。 他和演饰演李玉的黄有明，两个人交换零食， 好有爱耶。 然后每顿饭都吃，中间还吃零食，两个人就相互，我们是少吃多餐， 互相投喂。 我是他，就 非常生气， 真正意义上的对食女孩，就是我们俩一个桌子对面吃，他在这边吃，我在那边吃， 然后两个人交换零食， 少吃多餐。 哎，好生气 哦，然后多吃多餐，然后就胖了。 对，后来就胖了。然后等到我杀青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感谢的话想说，然后我就录了一个小视频，感谢导演，感谢大家这样的。嗯，然后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去磨骨？你保持你本来的样子不好吗？我一年到头我都在拍戏，请问我哪里有时间去磨骨？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一胖一瘦差别就 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在戏里胖瘦差别也挺那个，其实这个是自己不好，还是应该控制，尽量少吃少餐。 嗯，关键这个剧太长， 不要再跟黄晓明见面了，做他的对食女孩。 我要解除这个对食女孩了。 人家他不是拍着拍着瘦了，而是拍着拍着胖 了， 只不过是这拍戏的顺序和我们现在这个观看的顺序不太一样。 对，因为拍戏确实我们周期又长，压力又大，这个难免正常吃饭啊什么的，再加上天一冷就是会胖。 那你当时那么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能坚持大家下去吗？而且你本身又过敏，体质又弱，抵抗力又差。 就是想 你看听他现在的声音，我觉得你可能鼻子囔囔的都感觉是过敏的状态吧。 过敏 就是我一听，因为我也是过敏体质，我很能了解你的这种感觉。 大家说喜欢我的声音，真的那就是 过敏， 鼻炎，过敏，鼻炎，鼻声，鼻音很重。 我身体太好了，我吃什么都吸收了。嗯，是吗？ 高磊一过敏就吃东西啊。你们都拍戏那么累还不吃东西，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背后会有好多的故事啊。 是是是， 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其实算是就是周迅扮演的如意的这个角色的左膀右臂吧。 嗯， 其实在整个的路上起到了很多的作用哈，包括进冷宫也是他们的功劳，然后包括这个他一路走也是他们的功劳。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可以一块儿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包括互动啊当中哈。 对对对对，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背后的一些故事。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马上回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哎，猴哥，

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别听一听他们在剧中的角色的感觉。 哎， 你觉得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吧？ 对，然后再对比一下现在，就觉得、哎呦，这可真是演戏跟生活当中不一样。 咱们先听一段小云扮演的锁心的片段。 我们现在呢要听到的是小云扮演的锁心的一个片段哈。我们的 CD 机都激动了，好吧。 他一见到美女，他有点 就 跳碟。 这是一个什么片段呢？就是当时我觉得小云她的性格啊，就不小云锁心的性格，第一次跳出来，就说第一次让大家看到，其实就是当时我记得周迅抄了那个经书，对吧？然后等于说锁心呢就在墙角那儿，然后就把这个就是周迅的那些事情，然后就全都给说出来了。一下子他那个忠心护主，包括那个就还挺有胆识的那个角色形象就出来了。我觉得那儿可能是大家伙一下子记住了这个角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是吧？ 那是我唯一一场和皇上的对手戏。唯一。 好珍惜。 对。 和皇上对手戏感觉怎么样？ 皇上也没咋说话，都是我在说。 对，那段就真的是就一下子整个人物的他那个语言啊，包括台词就立起来了哈。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萱萱啊，他其中的一小段，好不好？来看一下。 秦公公，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里头都腐了。 奴才知错，奴才知错。 你拿着这个上吊去，咱们主啊就饶了你。 二少姐姐，您 不过可惜了，腐绸吊不死人呢。水之， 哎， 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炙拿来，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长个记性。 是。 梅娘娘，您就饶了我。我就是一狗奴才，您就拿我当一屁放，我这 哎，咱们其实就听一个剧里面的感觉啊，就是说，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正在追剧，有些朋友是想养肥了再追啊，因为这个宫廷剧嘛，经常看到这个人物起起落落的，你要是看到那儿那个节点就很憋得慌，你就得等他这个更新，然后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哈。所以下面还会有很多这个精彩的片段，我们就真的得等，怎么说呢，我们得等到这个往下播的差不多了，咱们才能剧透。 对对对，这么着吧，先问问两位，你们在整个漫长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当然了可能时间也有点久远了，让你们回忆的非常的细致也不太可能，有没有那么一场戏觉得特别的难拍，难度非常大，或者说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么一场戏，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You first。 哟，说英文的这位是萱萱啊。 English very very good。 哎呀，这 very very good 是吧？ very very good。 哎呀呀呀呀！来了，那就那个英语也不错的这个小云，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呗，先。 我觉得每一场戏都很深刻 啊， 就是因为平时演戏的时候呢，其实会经常要想一想，看到这个台词，想想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这个语气和。就是那时那刻镜头对着我之后该怎么演，但是因为跟迅姐跟如意的对手戏吧，我发现越演到后边就不用想自己的反应了，因为它会有很强大的气场去一下罩住你，就是让你瞬间进入到那个角色，然后给你他的反应影响到你的反应，就是两个人就契合得非常完整。就尤其很多像我跟迅姐很，就是一些小眼神的对视啊，或者是，他哭泣就会影响到我，就是眼泪就我就是也没有想什么，就看他哭我也就一心疼，然后眼泪也巴拉巴拉掉下来了，就是因为每一场戏都有。很深刻的印象， 其实你也是进入到角色了， 对，因为就是他的那个反应会一下就戳到我的心里边， 他就是说话自带一种气氛， 对， 就是你就会被他带到这个气氛里面去，然后有的时候我第一天跟他拍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觉得我 不去设计怎么演，我就真实的去接受他给我的反应，就是他给我的这个交流，他给我的每一个眼神，我去接受他的东西去反应，我觉得就很自然。因为没法设计自己要怎么演，因为你不知道对手会怎么演。 哦，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是我下线的时候的那一场，在雪地里，然后迅姐那场戏我们拍了一整天，你在呢，就是我一直跪在那儿。 是真雪还是泡沫？ 是 雪姬老师， 既不是泡沫，也不是真雪， 是真的雪姬老师。 这个对，从天上下来，就像这个棚里，咱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说下就能下，就雪姬老师的功劳。 我厉害了。 雪姬老师就是到哪儿都得给他让道，雪姬老师来了，他也让。 对，那场是，就是我们拍了一整天，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大的活动什么的，就一直跪在那儿。但是第二天拍完那场戏，我的胯骨都是轻的。 嗯， 不知道怎么弄的， 没有跟胯骨有直接的碰撞吗？ 因为对，有在地上各种滚啊，就什么的都有。然后那场戏，我记得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跪在那儿，迅姐来，我看着她从上边走下来，我挺恨她的，我怎么这样了？就怎么成这样了？但是到后来，她拉着我的手说，她说。阿若，你从小陪我一起长大，就这一句话我就完全绷不住了，我完全不需要酝酿自己的眼泪，就是一直流，因为我看到画面感了，我会看到哦，我从小跟如意一起长大的画面感，我觉得、哦、好心酸。后来有很多粉丝朋友在微博问我说，这场戏你当时演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怎么样，我从来不解释，因为我觉得表演是不容解释的。在不同的人角度去看到这场戏之后，你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就是不大家的对于我此刻，因为是我那时候已经哑了，是没有台词去交代我的内心活动的，就是你看到的你怎么认为就是怎么认为，因为这个真的不容解释。 这场戏深入人心哈。 对，因为你看这个于轩后来的表演会有很多的爆点，包括就是他后来自己成为了主，但是呢其实是非常凄惨的，就是说一直留了一个扣，就是说他是怎么侍寝的嘛，然后一直到后来就说大家知道了就是这个真相之后，才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剧里面可能活得最为 挺可怜的。 对， 其实就是我想要这些东西，想要这些东西，我想要往上爬，可是我真正到了那个位置之后，我发现什么都没有，还不如从前快乐。就是我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是一个， 对， 就是外面的包装而已。 其实我也有一场印象很深刻的戏，就是他背叛如意的那场戏。那场戏大概有七页纸，我们拍了整整 7.7页纸， 我整整记得好清楚。 我们整整拍了两天 啊。 就是他跪了两天，我站了两天，主子们全坐着， 不容易。 这9个月，我的膝盖到现在都还疼了，就是因为这9个月，我全是站着的。 啊， 跪着也难受，这个。 也起码你还可以跪一会儿，坐一会儿。我是 要一直 站着，9个月就全部都是站着的。 我前期的戏 都得在后边站着。 我前期咱们俩在一块儿戏，其实也是站着的，因为一站一天特别累。 站了一半月，我站了9个月， 后面也站。但是你知道，一到现场就是导演一喊停休息的时候，我们俩就搂在一起， 非常 因为就搂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互相借力，就是这样能站得轻松一点。 有时候说走路哈，还什么，就是其实没有一直站着累，一直站着就是这个重心，我站一会儿就开始这样 就晃了。 开始前后摇了， 你又不吃饭， 对， 你看看，对吧？ 你像我吃点饭就还好， 哎呀， 多吃多餐哈、 啊，还真是。我现在想一想，就至少现在看了40-50集了，好像小云确实没有什么坐着的戏， 一直站着是吧？ 一直站着， 那肯定的呀。 就 瘸了之后躺了两天， 对，瘸了之后躺了两场戏吧，然后全是站着的。 啊，对， 要不就 跪着的。 然后他们主子跪着呢，都有个垫儿。我们跪在水泥地上， 那肯定的呀。那你说说，你这么一天到晚站着都没瘦下来，还不吃饭，哎呦， 就是过敏药啊，太可怕了， 是吧？但我觉得他现在好瘦，就是整个拍戏瘦了多少斤啊？ 10斤左右。 我天啊！ 女孩瘦10斤可真是瘦了。 对啊，我梦想当中的瘦10斤。 你还甭梦想，哎，说到梦想啊，再问问两位，如果给你们再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们会选择剧中的其他哪个人物来进行诠释呢？如果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海兰，因为我想活得长一点。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那我就想当皇上，活到了最后。 哦、你心里还真是条汉子，哎，找个女性角色，快！ 女性角色太后吧，活得更久。 哦，海兰其实在剧中是一个怎么说呢，很讨喜的一个角色哈、因为她一直都很善良，然后是个主子，也不用天天站着，然后 还是个神助攻， 对 对，就还聪明，情商也高，什么都明白。 嗯，但其实这个角色也不好演，因为她也没有太多那种性格上面的一些爆点，就不像阿若是有起有伏的，就她也是比较平的，一直都比较，但是最后怎么样我们先不知道哈，就但是。哎呦，小云什么眼神？最后难道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了？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那咱就先对吧？咱们俩看看口风好不好？先放首歌，探口风完了以后呢，咱们俩偷偷告诉听众朋友，你看这事儿怎么样？ 好的，我觉得这事儿靠谱哈。哎，咱们 听说你们俩有一首歌特喜欢是吧？咱们这个电视剧里面的，推荐给大家，这是 叫《梅香如故》 哦。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如懿传》当中的《梅香如故》。 生小园去灯火熄微，忆往昔竹马青梅，苍茫岁月旧时难追，用一生存真趣味。分不开这双手捧泪，让目光清澈相对。也许命中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应该是片头曲啊， 嗯、 就是在《如懿传》当中，经常会回想起这首歌曲，然后每次回就是一想起这首歌，就还挺想哭的那种感觉哈、啊，就觉得，哎呦，这个深宫宫门紧锁呀，还好我们生活在了21世纪的现代。而且其实拍戏过程当中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哈、啊，就是包括几位就是二位说，就是这些演员脸都特别小，都特别瘦，然后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里面打扮上都是特别漂亮、特别惊艳的那种哈、啊嗯。 是是是。 所以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就是在整个就这么多美女如云的戏当中，可能除了皇上就还好之外，就其他人压力都非常大吧，对于这个外貌。所以我觉得这个 服化道方面是不是也力求完美啊？ 嗯， 对，反正你先说 ，you first， 又来了， 又是我先说。其实，因为我们演丫鬟，其实不能像主子那样化稍微浓一点的妆，因为本身的我们的所谓的丫鬟就是要伺候人的，要是化那么多的那么浓的妆，就不适合我们这身份了。 嗯， 像她这个有想起来的心的时候才化成那样的妆，所以我当时的丫鬟妆其实非常简单，就上一个底，画个眉毛。 啊， 你不要吐槽一下你的粉底液吗？ 对，因为我太白了，就不像丫鬟， 啊、 所以呢，我的色号，我的粉底液那个色号， 他跟华哥一个色号， 跟华哥是一样的、啊。但是经常一打光或者是有点阳光，我就自己 的肤色就透出来了，他本 身是白 的，就算画深色的粉底，光打了。打到他脸上皮那个皮肤里面的那个亮会透出来， 对，就你 所以显出来就没有那么 一会儿白一会儿黑一会儿白一会儿黑。 我也是，我早期 早上的时候刚化完妆是黑的，然后这一天拍到晚上，尤其我们那么还那么热的天拍戏，然后就一出汗就掉妆，到 晚上 就 成白 的 了。 我是经常在现场改妆改头，就早期的那个到改后期的发型的时候要花时间，但是每次他们改头发只要来梳妆室就好了，我是梳妆化妆都得来。 为什么？ 因为我早期阿若是丫鬟的时候、就是也是用的比我自己的皮肤要深一号色深一点的粉底，到后期娘娘的时候就给我画白一些、然后所以我的粉底颜色都要重新改的。 看挺不容易的，懂哈、 对啊，而且 就是很细心，就是从每个人的人设到所有的剧情，就是从妆到头发到服饰都是其实都蛮用心的。 因为他可能衣服会有很多层，就包括之前哈、就一直跟你们 PK 的延禧攻略，我们问过他们的演员，就他们的衣服好像就七层还是八层吧，就一层一层往上穿，一层一层往上加。你们也是吧？因为看起来那个质感非常好。 他那毛领吗？ 而且是在夏天拍的是吗？ 对，有一场 棚里大概40度吧，然后还有仨火盆儿， 有一场那个， 然后他在那儿靠着火盆说：“呀呀，好冷啊！” 有一场迅姐在那儿捂着被子，然后拿着暖手炉，然后他在旁边就是这样照顾 他，我给他照被子，然后再喂姜汤。 对，然后我在旁边坐着烤我的衣服，因为我们前面去救海兰的时候，我把衣服披到他们身上了，然后我在那烤我的衣服。就是那个火盆在烤脸，我整个脸耳朵全是通红的。 那场戏拍一半，然后导演说看 没办法整条拍完， 那个鼻头上的汗擦一下。 因为我跟迅姐特别爱出 汗， 我跟迅姐是特别爱出汗出油的。然后就是一整条拍完这儿就已经开始挂那个，完了我们这边还在喊 好冷好冷， 一直在发抖说好冷。就一半就擦汗，一半擦汗，这 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挺怎么说呢，就在拍戏过程当中挺不容易的。 那当然，那当 然。 然 后最后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冬天拍的是那个夹我腿的那场戏。 就是被拽去了慎行司。 对，其实当时因为可能时长的关系剪掉了，就是还有泼水啊。然后把我夹晕倒了，给我泼水啊！然后因为冬天嘛，不能泼热水，泼完热水之后全是水蒸气， 对， 那个水蒸气很大，一看就是热水，所以就还是泼了凉水。 哎呦 天！ 然后但是那个凉水一到身上是热的，水是凉的，还是冒水蒸气 啊！ 对，我那个淋雨在中司门那儿罚着淋雨 是 冬天，还有我洗澡就是水是热的，其实还好在水盆里待着，但是水以上就是锁骨的这儿都特别冷，一到拍完的时候裹着军大衣就去换衣服，就是一路跑就冻得都不行了。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听一听这拍戏过程当中的这些故事哈， 也挺难受的，对不 对？ 对， 当演员真不容易，一方面考验演技，还得一方面考验自己的这个意志力，对不对哈、嗯、 对。所以我们再聊点这个就是将来啊一些旁的东西哈。小云之前是参加了一个演员的诞生是吗？ 嗯、 感觉怎么样？据说大家都对那个评价特别特别高。 演技炸裂。 就是我觉得用心演了就是一场非常投入的表演，因为那个状态呢是电影里是刚去汶川赈灾完，然后又见到自己亲弟弟，但是内心很复杂的又累。我当时就是我想就折磨自己，就能更达到那人物状态，我就前一天晚上没睡觉，也没吃饭。然后就第二天也没吃饭就录了，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的他的内心太复杂了，所以我没有那种经历，我只能靠折磨自己身体来去达到他的那种状态吧。 对， 他那段不好演，一上来就是他没有太多铺垫，一上来就是大激情，而且是这种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超大激情。 对，被母亲抛弃，然后又见到了好多年没，就是好多年二十年之后又见到了母亲，就是那种情感其实蛮难拿捏的。 对对对，而且听说萱萱接下来还要和这个郭富城和梁朝伟合作一部电影叫《风在起时》， 已经拍完，去年就拍完 拍完了啊。那你觉得跟两位大咖合作什么样的感受？包括拍电影和电视剧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个我少说一点吧，因为这个他还没有说什么时候播啊。我是觉得拍电影跟拍电视剧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就是演法啊都不太一样。 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电影会更真实一些，电视剧有时候尤其是古装戏啊，我们这种在形式感上各种地方其实要 端着， 要更演一些，演的成分要更多一些。如果你有时候不演，你太那样的话，其实最后呈现出来效果会觉得太平。但是电影呢就是自然，要更自然，就是越贴近生活，你越像纪录片越好。那种，那跟他们这些很多好，我很幸运，真的跟很多好的演员合作，就是他们非常敬业，真的就是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也特别期待哈这部电影。 期待一下吧，我就关于内容我就少说一点吧。 先不透露，对对对对。 那这个刚才我们看就是小云整个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哈，就是肢体也非常漂亮，据说从小学习舞蹈是吧？ 对对，学芭蕾舞。 你看，所以就不一样，就他整个那种肢体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据说你特别想参加类似武林大会这样的一些节目是吗？ 对，想，就毕竟学了七年专业的，就想参加一下。施展一下我的才艺。 就是一看人家在上面跳舞就有点寄养的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心有点小痒痒。 对，想要去挑战一下自我。那萱萱有没有想？ 我想参加美食节目吃。 你可不能这样啊！ 长点， 这再胖点十斤咋办呀？ 没有，我现在已经比拍戏的时候。对，他的擅长是跳嘛，我就擅长是吃。 那说说角色呗，哪种类型的角色你最想挑战一下？ 我想挑战特别极端的那种，要么就是小可爱，要么就是女流氓这种女土匪， 大黑社会大姐大。 我特别喜欢这种前后反差很大的角色，其实阿若就是我喜欢的一类，前后有反差很大。我喜欢有变化的角色，就是反差大的，然后再就是我不太喜，我还是觉得每一个戏跟每一个戏的角色尽量不要太雷同，我希望多尝试。这演员的乐趣其实也是，就是我多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对，想试试小可爱和女流氓是什么样。 这俩反差也太大了吧。 我就是想演更复杂的角色，就是拿到剧本，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演，就感兴趣了。要是知道怎么演，就 一看演的是我自己，就觉得哎呀，那就比较平淡了哈。哎呀，在中秋节的晚上，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在最后，再用一句话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 好，来 ，You're first， 萱萱先来吧。 OK， 中秋节快乐。 好，非常前面。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多吃月饼，不长肉。 特别 棒。谁说不长肉？我今天刚发了一条微博，把月饼和什么炸鸡、汉堡什么什么的那些卡路里都罗列出来了。那个吃一个月饼等于吃两个汉堡。 我的天呀，热量这么大。 那我今天已经吃了四个汉堡了。好啦， 好了，也再次感谢两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也祝你们二位中秋节快乐。 好，谢谢。 好的，那今天演员群会就到这儿了。 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塔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啊。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